许是啊，成熟的不够快，眼看着乐趣变成了负担，表现得无奈，又舍不得离开，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的晚餐。 规划他的过去，今天这里的主题我把它叫做回忆。

间，终点，绚烂的眼，深红的眼，寂静诱惑的一切，听不见。这一个混沌的世界，一路就向下坠，发现突然间触碰你之间，还有机会能够感觉爱一个人的纯粹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在撒野。我是我的小蝴蝶，我可以为你改变，只要你愿意给我，绝不会食言，不浪费你的爱，你的美。 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

下眼泪，停个瞬间，接近摧毁，我内心却不经意撤退，漫天风雪，我们微微笑去面对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一路穿梭在城市路口， 都一样，各样的